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students. Hello, 听众们 and 直播间们 and all of the men. Hello. 小伙伴们。 Yes, I forgot. 啊，小伙伴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 PK 台官方直播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老友记的发音课堂呢，看视频直播非常重要，因为恒恒老师呢，会给你示范啊，嘴型、读音啊等等之类的啊，看视频非常重要了。 Yeah. 好了，我们今天来进行老友记的学习啊，情景呢紧跟上一集，咱来说说 Chandler 到底有没有出轨这回事儿。不过大家都看了剧情了，人家这哪是出轨呀、啊？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出轨啊 ，cheating on Monica。事实上是什么呢？恒恒老师，你还记得吗？那金发女郎是谁呀、 啊？I don't know his friend 。 不是，是他跟 Monica 要准备开始新生活，准备要买房啦。 Oh, I see. He's being a good husband. 真的是，一开始就忙活着在给家里做买房的打算了，开始跟房产经纪去看房了。哎， 哇、wow. 这说明什么？这 说明是个误会。Oh no. 对，是个误会。所以当然，他的朋友们哪知道这些呀？哪知道这小两口有这买房的打算啊？ 嗯， 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只能这种各种猜测。那有问题，肯定是 cheating on Monica。 对，就是你想啊，人家就是在他们不确定的情况下呢，会往哪一些方向想呢？其实这就是说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嗯，说得很对。 对吧？ 你如何去揣测一个事实，就说明你心里有什么样的鬼。 对 ，exactly， 是你自己心里的问题，说明你的问题 ，so you have to go work on that， go work on yourself。 是的，凡事呢没有往好的方面想哈。 对啊，我们 Chandler 可好呢 ，right？ 嗯，是的，哎，而且你看这剧集也挺有意思的。那菲比不是先去揣测别人吗？结果最后呢，也被 Ross 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弄得惹毛了啊。 对啊， 也不开心了。谁让你先去说别人的呢？ 对啊 ，right， 都是你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一些困难。 是的，最后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 Exactly。 最后你看被 Ross 给气疯了吧 ？Yeah。 这种事儿就不能随随便便说谁谁谁出轨了。当别人说你的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你肯定会很难受，而且 那也是， 而你也不能接受这种假设，不能接受这种比方打比喻。 Yeah, 对不对 ？Yeah， 哎， 你自己也这么敏感。 对呀、啊，所以你看这个情景，其实也是提示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言和用语艺术。 Yeah， 因为你把东西说出去后，你也无法收回来。 嗯，是不是很重要吧？咱也跟着学《老友记》学学生活的语言艺术啊。 Yeah， 好的，哎，这是我们今天一会儿要来学习的情景啊。今天 Ross 受委屈了，被拧了耳朵。 yeah. 还拧了两次耳朵， 对，被教训了 啊！用四川话来说叫趴耳朵， 趴 他耳朵就是那耳根很软啊，趴耳朵就是说， oh. 对，就是必须得听女人的话。 哦，That's cute. 哦，耳朵软 ，I've heard that before. 对，好，来，咱们这一次呢，课堂答疑挺多的，挨个来解决。首先来看、 okay. 第一个问题，来自 Mars。 嗯，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这样一句英文啊，最后半句怎么理解？有请老师来读一下。 Okay. 这一句是 "But if you wanna try, more power to you." 请问这后边半句是中文加油的意思吗？ 差不多啊、这个 more power 就是更大的力量 ，to you 就是交给你，希望你能有更多的能力、实力，来去做这件事儿。 嗯， 这就是如果你想尝试呢，那你加油吧。对吧？一样的一个意思、 哦。更多的能量来加持你、啊， 嗯， 更多的能量来汇聚你。 对， 啊，就是请你加油。 嗯哼， 好，好。第二个问题来自真真爱爱这位同学，天天盼着老友记， 嗯， 天天问我老师，恒恒老师下一节课在什么时候、 好，来了，今天来了。它有几个发音问题，第一个是 that can。 OK， 老师说过，老师说过，前面的 that 的 t 呢是 that 喉音停顿，后面的 can 是干脆停顿。可是老师说过，干脆停顿跟喉音停顿是有音质的区别的。 嗯哼， 那这样我就很困惑了。那为什么 send it back 这里用喉音停顿不行，要用干脆停顿呢？ 我们 that can't， 如果我们分开呢？我们发一个 that 或者一个 can't 在句子中，其实都会用一个干脆停顿，我们会顶舌尖导致这个停顿。可是我们连起来发的时候呢，你需要在两个音节内连续顶两次舌头，导致两次的这个干脆停顿，可能会觉得比较别扭。在这一个情况下呢，更多人会选择就是先用一个喉音停顿的方式，再用顶舌尖的方式 that can't。然后这样呢就可以说得更简单一点，更容易一点。所以这个是因为现实的发音问题而导致我们会用这个方式，而不是平时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那比如 send it back 呢，这里就是我们就只有一个顶舌尖的停顿，就没有必要用一个喉音停顿了。喉音停顿实际上是比顶舌尖的停顿更难操作，所以我们能避免用喉音停顿都会避免的。 毕竟呢，他还得稍微用点劲儿呢，这喉音停顿哈。 Yeah, it's hard. It's hard.、 啊、 第二个问题，说那咱说那发浊音的 f 啊 th， 可以用这舌尖顶在上齿的齿背发类似的音吗？哎呦，这问题咱也讲过好多遍了哈。比如what the、会不会 what the？ 我听这个的呢，就有点类似的音，那是我听错了吗，老师？ 我一般不会建议学生舌头碰到上齿背，因为你上齿背呢，其实有很多的学生就会直接碰到你的硬腭 ，OK， 然后这边就其实就发一个的音，如果你的舌尖碰到上齿背的这个就是离你的牙齿尖的这块近一点 ，the 这个是可以发出一个 z 的音，不过它离你的上齿这个尖的部分呢也没那么远。然后你要是碰到这个尖的这块呢，咬东西的这块呢，它就不可能出错。所以你还不如就直接在你的上齿尖这块贴着舌头，不要用上齿背的方式。 所以它该处于哪个地方发音就放在哪儿就行了。 Yeah, it's easier. 老师是不推荐把这个音呢用在上齿齿背发的。 因为就更有可能发错。 哦，但日常生活中确实有的时候也有那个类似于的这种情况出来吧。 这个的音呢，就是你会觉得它是像的， 其实它不是发的的， 然后它并不是。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口音，有的口音的确就是会把这个 z 的音用一个的音代替。不过这些口音都会有它自己带来的一些。you know， 算是偏见，就是人家听到这个口音，有可能就第一反应就觉得你没上过学。我就举一个例子，这样，所以就那我们何必学一个这样的口音呢？对吧？所以我们就还是学这个标准的，在这个情况，咱别把它用一个的音来代替。 哦，就是咱要学，还是要学那种 well educated， 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 normal 的，人家就不用听你的口音，他们得听你说话的内容判断你有没有上过学。我们还是这样安排比较好 啊，学标准的。要么说韩老师教给大家的都是这个挺啊，听上去挺是吧？还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英语的啊？ 也不是，就是正常，就是 you know， it's just a normal way of talking。That's it。 同学们说嘛，哪怕你也没挣多少钱，但起码你这英语说的得像那挣了好多钱的。 不会像没挣钱的人。 也是哈，就是因这种原因，咱们也能就凭这种原因，咱也能把这个正确的学对学好，是不是？ 也 让别人第一看了咱啊， yeah. 是不是？ 对， 好 对 啊，这两个是他困扰很久的问题，今儿个终于解答了啊，真正好看。好了，第三个问题 ，Cheryl 同学哈，他说老师啊，您看这两个单词长相挺像的啊，yeast 跟那个东方 east， 说这俩词儿怎么发音又怎么区别呢？他很困惑。 OK， 那就是我们这位同学在一个音节的开头发一个 y 的音呢，要注意，就是你发 y 是舌面贴着上颚。 会导致一点滑动，对不对？那在正常情况下，中文我们都有这个音，可是中文没有的是你这个耶的音后面搭配一个一的音。中文有耶，有呀，有样，都是张嘴的动作，而没有一个保持一个小嘴型的一的这个音。所以呢，有的学生发中文的一有可能发得很一致，比如一，有的学生会发一，就是会带一点舌头摩擦。那 Cheryl 我不确定你是怎么发的，所以你需要自己研究研究，或者下次发个语音给我们听，然后就是判断一下你发一的时候是哪一种的，是保持一致的还是舌头滑动的。 OK， 这两种就是我就听到很多人都会发。那英文的这个开头有一个 Y， 它就是要带舌头滑动的，有一个 Y 的开头直接进入 Y。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纯一致的 Y， 没有一个开头的滑动，所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听一下区别。 Y Y Y， 对，这就是区别了。所以就是我们这开头带一个 Y， 就是你舌头有没有贴上颚滑，然后再发一个 Y 的音。 贴上颚滑再发一个一的音， 对，需要磨一下，磨才能发一个一二的音啊，对吧？一， 贴上颚滑，然后再磨一下。 这个滑或者磨都是一个意思，我中文不好。 理解理解了啊，贴上颚反正得滑一下，再发一个一的音。好好好，这就是他们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就这个小小的这个音就是它的区别，说清楚了啊。好，老师的打比方也很形象的啊，我们去想一想。来吧，太阳同学的第四个问题，他说我想问问老师，您说在口语当中啊，一个是 I get it， 一个是 I got it， 有啥区别吗？ 没有区别，如果你前面有 I， 他们的意思都是懂了理解的意思。不过有时候你会见到就是省这个开头的主语 I，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用过去式的 got it。 OK， 就是懂了，你不能说 get it。 OK， 所以有四种表达方式，你可以说 I get it， 你可以说 I got it， 你也可以直接说 get it 或者 got it， 对不对？你不能用 get it 的。剩下三个都可以代表就是我懂了，我理解了，我 OK 了，这样。那你为什么不能用 get it 呢？因为 get it 就变成一个命令了，就说去哪， OK， 它已经有这个意思了，所以它就不能用来代表我懂了，或者我来拿，我接，或者明白，这样。 就是他们在用就是三个字的时候两个是可以通用的。 Yes. 只要你加上 I 这个主语，这俩都能同时用，没有什么区别。 对， 都是说懂了，明白了， OK 了。 那个他可是 I get it 也有别的意思，就是比如那我去接一个东西，我去拿一个东西，那这个就是 I got it， 你不能说 I get it。 所以比如人家敲门了说快递了，你过来拿一下取一下快递，那你就跟我说 I got it， 就是我去拿吧。你这里就不能说 I get it， 所以就也看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啊。有个同学写了一句话，他说 get it got it， 这样可以用吗？ 可以，你可以问人家 get it， 这个是可以，就是懂了吗？可以，可以 说懂了吗？ 对，那用疑问句是可以的。如果直接想要跟人家说哦，我懂了，你不能直接说 get it。 好的，好的，听明白了啊，听明白了。最后一个问题来自琪琪与猫哥，他说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哼哼老师啊，我之前不太确定我是不是已经是不是您已经讲过了，还是问一下吧。就说这些加了前缀后的单词，比如说像什么、 outnumber， overestimate， presumption， 就加了 over 啊 out 啊 pre 啊这些词、那咱在单词读音的重音上边有没有区分的规则呢？ 有， 是有啊，说是放在前缀上还是放在这个词根部分上啊？ That's a good question。 OK， 首先呢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性，它的这个后缀是什么 ？OK， 然后再看，就是这个后缀是如何影响到它的重音。所以首先，如果我们是多余，就是三个音节以上的词才需要用到我接下来要说的规则。如果是两个音节呢，那是另一套规则。好，三个音节呢，首先你要判断它是不是一个 compound word， compound word 呢，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可是就是两个词合并，比如合成词，比如 race car， OK， 那 race 就是赛跑， car 就是车，那它就是赛车的意思， race car。 在这个情况下呢，你有一个 compound word， 好，我们就要看它是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如果它是个名词，你会把重音放在第一个词应该有的重音上，那 race 呢，就是它就是一个音节，所以它就是重音了，所以就是 race car。 OK，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有 over 这个词，对不对？过 flow 就是flow 流，好，那它又是名词，它又是动词，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就是你要怎么用它，你就要看它的重音。那如果它作为一个名词，就是比如我们本来有一个就是来接水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已经满了，然后这些接进来的水都已经从旁边流出来了，流到地上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叫什么呢？ overflow， 溢出来的水。 对，那这个重音是什么呢？是第一个词 over。 over 的重音本身是什么呢？是 o， 所以它就是 overflow。好，那如果我想要说这一个盆儿正在有水这样出来， 正在溢出来 啊，溢出来，好，那我们就把重音放在第二个词上，那 flow 它就是一个音节，就是 overflow。 我们啊，所以就是一个，就是针对 compound word， OK。 那如果它不是一个 compound word 呢，我们要看它的后缀， OK。 那后缀呢，每一种后缀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意思， 就是不是意思，而是重音的规则。我们这儿出现的前两个词都是 compound word，OK， 第一个词是 outnumber， 因为它是一个动词，所以它的 num 才是重音 outnumber。OK， 第二个词也是一个动词，所以它的重音是在 estimate， overestimate， estimate 的重音是第一个音节。第三个词呢，它就不是一个 compound word， 它的结尾是 ion 当结尾的。ion 当结尾的词呢，它的重音是倒数第三个音节。OK， 所以我们有几个音节，我们有 是倒数第二个音节 ，sorry， 不是倒数第三个，所以 presumption。OK， 那选是最后音节，我们再倒数到第二个，那就是 zump。presumption， 大家可以回头搜一下，想出一些 ion 当结尾的字。基本上96.9%重音都是在 ion 的这个音节前面的那个倒数第二个音节。对，然后 gy 或者 cy 的词当结尾的词也是一种重音，然后就所有的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重音规律。 但今天讲的很清楚的是，在合成词方面，如果这个词性是动词的话，那一般来说重音都在后面。 对， 如果词性是名词的话，重音基本上在前面。 我们就那形容词也是跟动词的一致。 形容词动词是一致的，反正就名词的话是在前面。 第一个词的重音，第一个词它本身自带的重音。对， 词首的那个词自带的重音。 对，比如大家都天天都用的词是什么呢？ understand， 对吧？重音是在 stand 上，这是两个词，一个 under， 一个 stand。 了解这个规则呢，也可以方便我们平时在日常的运用当中去掌握这个单词的重音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因为重音说出来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达成语言表达的效果。我强调哪个音是为了我想强调这个音所代表的字的意思。刚才老师举的这个事例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哈。然后您说到了像 shin 啊这样的单词结尾的话，重音一般是在倒数第二个。上面。这个我记得咱以前好像是确实也是讲过的。 有啊。 讲过。有讲过，我记得。 讲过。 好，那咱们本周的问题解答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情景学习哈，第十季的第十集了。菲比跟 Rachel 呢说 Chandler 出轨了，而 Joey 跟 Ross 呢是又惊又气。Ross 呢无意间啊用 Mike 来打比方，大家知道 Mike 是谁是吧？这一集当中已经是菲比的 husband 了吧？对，应该是了。 Mike 最近被选了，是怎么说 the most sexiest man alive， 你知道吗？ 又被入选了吗？ 对， 到现在今年他还被入选。 对，没有，他赢了，他已经被选上了。 他的艺术生命力可真是长青啊。 真好。 是，看来哼哼老师也没看走眼 Yeah. Ross 无意间呢用了一个麦克打比方，却捅了马蜂窝。好，情景马上送上。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I'm telling you guys, we followed them out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They went in for like 45 minutes and then they came out looking pretty happy. Chandler? Mm-hmm. 45 minutes? Well, something's not right. So you went all the way to Westchester, waited 45 minutes and came back in a cab? Yeah, and if each of you guys would like to pitch in $100, that would be great. I can't believe he would do this to Monica. I know, and with the baby coming? So should we tell her? I don't know. Phoebe, if one of us saw Mike with another woman, would you want us to tell you? Why? Who'd you see him with? No one. I'm just saying, if we... Tell me what you know! Nothing. Mike's a great guy. It was hypothetical. All right. He is a good guy. You're right. He wouldn't cheat. Believe me, if I did see him with someone, there's no way. Who did you see him with? 哎呀，你好多事儿吧，真的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看，他要不说人家这样疑神疑鬼的，他自己也不必这么生一大场气，是不是 ？Yeah, yeah. 啊，同志们啊。 就是无聊嘛， 无聊找事儿干，然后把自己气到。 他们那天不就是在咖啡厅没事儿吗？ 还真是。 对啊， 其实有时候这种事情，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完了，可能最后根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Yeah. 非得吓自己啊，就吃瓜心理。大家知道吃瓜心理吗？就是那种啊，恨不得发生点什么事儿啊，啊，恨不得是吧？别人家遭殃了。 瓜子种 ，right? We're all.英文叫 rubbernecking， 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快跟我们说说这词儿，吃瓜群众。 嗯，有一点不一样 ，OK， 可是反正差不多是一个意思。Rubber 是那个 橡 胶，橡胶啊，然后 neck 就是脖子， 嗯，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你经常就是比如你堵车堵了个大半个小时，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慢慢的往前走，然后你就发现哦是有车祸，然后就发现可是这个车祸根本不是我们这一边的路，是对面的，为什么影响到我们呢？ 嗯， 然后你就发现哦，原来因为大家就是路过的时候得稍微慢一点来，然后脖子会转过去看一下，大家的脖子都是像橡胶一样，然后就慢慢的就哇、哦、在那边看热闹，然后再往前走，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有这个 traffic， 所以这个就叫 rubbernecking。 啊，也对哈，就是都是因为好奇而过去看一眼的意思。 对，然后大家就哇 ，What's going on？ 发生了什么？然后就对，所以 you know， it's similar to our 你刚刚说的这个 吃瓜群众，哎 ，a little bit， 挺好，挺好啊，今天学到了哈、啊。好了，来看今儿的台词了哈、啊。Ross 这个时候带着一种非常惊讶的语气、 嗯、 说了这句话。 他就说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啊，这句话非常的地道，就是我完全看不见、 yeah. 或者是完全，其实他不是说看不见的意思，他说我看不出来， 就是我想象不了吧， 对吧， 想象不到， 就是对，因为这个英文的 see 呢有点像是一个画面感，是脑子中的这个画面感，就看到 Chandler 做出这种事儿、嗯，连我的 imagination 想象力是想不出一个这个画面， 嗯， 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对， 特别简单。 嗯， 那当然 believe 的这个词也可以用，可是这个更地道一点。 哦，那就把地道的英语呢，美语啊，教给大家来做今天第一句连读学习。 好的，所以就是一旦你就是觉得啊无法想象 ，right， 就特别不可思议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上一个 I just can't see。谁 doing somethin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开头 I 没有变化，注意双元音，后面是 just， 那 just 结尾的 t 呢我们就省略了， we don't need it， 一般就是就彻底的会省，就连一个干脆填的都不需要，然后会弱读这个 just 后面 can't 我们要把 t 的音省略，那么我们省略的时候呢 can't你的舌尖会顶上颚，导致一个 N 的音，大家注意不要发看看看，它不是一个前鼻音，要顶舌尖，大家在视频中也可以看到舌头的动作 can， 有没有看到 N， 你舌尖顶上去后呢我们就要连发到 C 的这个嘶音，顶上去连发到嘶就会导致一点点爆破 can't see， 它有一个 T 的音 can't然后连发到 E， can't see，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andler， 这个结尾的的呢也会省略 ，OK， 连名字都逃不开我们这些实际发音的规则 ，OK， Chandler 的的音彻底的省略，从 N 直接连发到了。那我们就是了呢不太分的同学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练习机会了。Chandler 先发 N， 然后直接连发进去了的音 Chandler， 然后后面呢 cheating。那 cheat 的特呢我们就浊化成一个的的音，然后就用一个弹舌音连发过去 cheating， 整个句子就是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好，这句话就要带着那种我完全想象不到的那种口气口吻读出来啊，说出来 对、啊、 是不是啊？ 对啊， 以后你说啊，我根本想不到，完全想不到，你就可以用这个 I 万万没想到。对， 厉害了，对，万万没想到厉害了啊、 yeah. 这个句子大家可以来练，新同学也可以练起来。好， Rachel 就说了，他就说 I'm telling you guys we followed them out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告诉你们吧，我们可是一直跟着他们出了城，而且是到了在哪里的房子呀，在韦斯切斯特的房子、 yeah. 是有、 Westchester, 有这个地、 yeah. 有这个地名吗，地方吗？ yeah yeah、 嗯、那是什么样的居住区呢？ It's kind of like 就反正是城市以外的地方、 嗯、 right， 你可以就算是郊区吧，算是郊区。 嗯，恒老师是第一个跟我们说美国什么样的人住在郊区的人。 对，所以那个一般就是在城市需要工作的人，可是你又想要有一个家庭对吧，那你得有孩子，然后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在城市里面会觉得有孩子不方便对吧，所以你就会就是搬到外面去郊区去、 嗯、 所以就大家看这些比如电影电视剧啊，看到美国的郊区就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是吗，所以就是因为他们都是然后在城市里面赚的钱然后带去那边花的、 啊、 嗯，对，然后就没有多少人喜欢住城市养一个家庭的，会觉得这样非常不方便不好。 嗯，好的，哎，他们没有学区房、 啊、对， 要有学区房也得在城市里头租房子住了。 孩子也不在城市里上学啊，他们也是在郊区上学的。 是啊，这个文化就不一样啊。 嗯、 yeah. 所以呢他说你看我们都跟踪他们了，就在这个 Westchester 这个地方， 对 啊，还进了人家房子你看看。 对啊，然后他就说 They went in for like 45 minutes and then they came out。 你看他们俩一块进去了啊，进去了以后呢都待了大概有45分钟左右。 Yeah， 然后才出来的。 Looking pretty happy。 然后看上去呢还都挺高兴的。 大家都很开心，那你觉得呢？ 对呀、啊、你觉得这是个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肯定有问题。 没办法嘛，就是你想 Phoebe 跟 Rachel 他们应该就是都不会考虑到买房子的这种事情。我觉得一般人会，我们还有一集你记得吗，就是我们这几个朋友之间就吵架了，大吵架，因为他们有一半的人呢是特别不赚钱的，他们有另一半的人是比较赚钱的，然后就每一次出去的时候他们都 AA， 那 AA 的时候你们的穷同事们都比较比较吃亏嘛，然后就因为这个吵了一大场架。那你看我们 Phoebe 跟 Rachel 其实就是不会想到就是一个大开销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些别的东西。 对， 就是 they were blind to this 可能性。 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事情它不在你生活的考虑之中。 对， 哎， 那就考虑到别的东西了。They start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else。 同学们，我们需要观察的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的启迪，就是我们在揣测他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客观真实的这个真实情况的。 Right, right. 因为你不是别人。 It's all your prejudice， 都是你自己的一些偏见对吗？ 对 ？Yeah, it's all yours。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给大家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嗯，就是宁可信其有这个意思哈。 Yeah, sure。 所以为什么说井底之蛙呢？你生活在你的井底，人家生活在人家的井底，这俩井都是不一样的， yeah. 是不是？你说你一个有家有口的人， yeah. 你天天想的是孩子的教育、自己的工作，你跟那个快乐的单身汉想的事儿是完全不一样的。 Yeah, exactly.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 their life. 所以人没法去互相揣测。你只要一揣测，你相信吧，绝对是错的。 Yep。 嗯，揣测吧。Yep。所以咱们不能以己之心去夺人之腹，这就是中国人说的啊，不能用我的心去猜你的肚子。 嗯， 但各种情况条件都不一样，所以咱们生活中应该少一些猜忌。我觉得这是这一集要告诉我们的。好， yeah。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 ，Joey 就说 ：“Chandler, 45 minutes? Well, something is not right。” 这 Joey 吧有点意思，他关注的是人家进去待了多长时间。他跟别人关注的点都不大一样，你看，所以这就说明每个人自己的关注和喜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对，的确是。 就盲人摸象一样，有的人看见大象的鼻子，有的人看见大象的耳朵，有的人看见大象的肚子。 Yep。 是吧 ？Yeah。 他就觉得，哎，他说这45分钟是不大正常 ，something is not right。 对 ，something is not right， 这个不太正常。 嗯。 然后就接着说 ，I just can't believe he would do this to Monica。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对 Monica。 对啊，然后 Ross 呢，他也挺伤心的，他就说 I know, and with the baby coming? 对，马上这个道德的这种，是吧，事实就出来了，说可不是嘛，这个 I know 的意思就说可不是嘛。 对， 同时你看孩儿都快有了，孩子都在来的路上了。 对，然后所以他就这个，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第二个句型了。 哎， 这个是这样的，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们就是经常会接着人家刚说的话来用的，一种同意。那你前面这个 I know 也可以省，可是我们就会加一个 and with 什么什么东西。OK， 那这个 and with 呢，我们最好把它理解成就是加一个什么东西，加上什么东西，或者包含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人家刚说的就是他怎么能这样呢？然后你说对啊，再加上就是你刚刚是怎么说的，孩儿都快到了， 孩儿都快有了。 Yeah，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表达 ，and with 或者 and with the， 我们要练它的实际发音，要把它连读出来，不然你听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听不懂了，跟不上。OK， 好， 开头 I know 没有什么变化，可是 know 我们结尾嘟嘴了，对吧 ？I know， 接着发 and 的时候呢？我们嘴唇就会放松，连读，然后导致一个 w 的音 ，no one， OK， 结尾的 n， 舌尖要顶上颚发 ，I know when， I know when， 这个 n 呢，连发到 with 的时候呢，它就是连读 ，n with， n with， 不用有一个停顿 ，n with， n with， 这样越连贯越好 ，n with。And when， 你们听到这个 n 跟 w 的音都感觉是粘着一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学生会觉得哦，这个词 and 我完全没听见，因为第一它弱读了，第二它的 n 的音连读了，所以你只听到一个 w 的音，因为你平时不会这么发。And with 要练习 ，OK？ With 跟 the 两个 v 的音呢连发的时候，我们就省一个，最好是咬舌尖 with。导致一个停顿 and with 再连发到 the and with the baby coming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他这句话难点其实就在前面那个 I know when 这个地方。 对 ，I know when with the， 其实这个 and with the 是主要的难点。 嗯，就是 I know when 的。这里 对， 就是那个 and 都没有读出来了，已经都没有 了。Yeah, I know when。 关键。 Yeah, it's hard。 您说的今天的那个知识点 ，somebody did 加弱读，这两句话有出现吗 ？Oh, not yet。 是吧？还没有出现。 是下一个。Yeah, sorry。 那我们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这就是把这个句型用起来。老师再说一遍这个。 Okay, and with the。 对 ，and with the 这段，那整个句子就是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哎，你说这个 with somebody coming 这个句子我们应该怎么用呢？平时用在什么情况下？ 在这儿就只能就是代表就是孩子在路上了，对吧？就人家都已经怀了一个宝 ，right？ 那 and with the 就后面可以带任何东西或者人比较少，可是就是东西，比如现在有一个新的 I don't know。政策 ，right？ 那我们就可以说 ，Yeah，and with the new policy， 对不对？ 哦， 所以对啊，所以就 and with 是接着人家刚说的话，然后你再提出还有另一个点我们需要考虑，对，还有另一个点我们对再加上这个呢，哎，那你这样说的也就更对了，或者更怎么样了？ 明白了，它是承接上一句，就是之前别人另外一个人说过的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你说还有另一点也怎么样了？ 对，你再把这个加上去，然后 好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了啊，大家就开始指责啦，就说大家那么你一言我一语说的这事儿呢，好像跟真的似的，说的呢，Chandler好像是犯了多大的错误似的。 嗯哼，对啊，那Phoebe就问他，就说 ，So should we tell her？ 好，现在难题到了我们的身上了，我们要不要告诉 Monica 呢？ 哦，这个好难啊， 是不是 ？Right， 就是一个变成一个。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我们都成为蜘蛛侠了。 对呀、啊、，More power to you. Yeah， 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他们觉得自己了解真相了、 嗯。 那我们毕竟都知道了，我们能什么都不说吗 ？Do we say nothing? What do we do? 对呀、啊，作为朋友来说，说还是不说？说怎么说？不说怎么不说？怎么隐瞒？这就是很大的问题了。你说他们整天也是闲的没事儿哈、 嗯？ 哎。天天是没事找事儿。 那 Ross 呢？他就 he's very I think he's a very calm person, right? 他非常的冷静， 还算是淡定。 对，然后他有一个这个，这毕竟是他妹妹的事儿，对吧？然后他就换位思考，他就问 ，I don't know, Phoebe, if one of us saw Mike with another woman, would you want us to tell you? 直男的换位思考， 我觉得挺好的，问得很好啊。 对呀、啊，总是这么的直接啊。 嗯、 你说菲比，你说啊，那如果我们其中的一人就看见麦克和其他一位女士在一起了，嗯、那你想不想我们告诉你呢 ？Yeah, would you want us to tell you？ 说实话，我觉得此时此刻他问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真的是非常好。 嗯、对啊， 将心比心，换位思考。 对啊，就是你作为一个女人，你会怎么想的，对吧 ？Ross 就知道，就是自己的这个理解跟她妹妹的理解可能不是一样的，但至少可以争取一下 Phoebe 的想法 ，right？ 对，你是想知道呢，你还是不想知道呢？我们可以， 对啊、 我们可能会参考你的态度来决定怎么对 Monica。 Yes, I think it's a very logical way to do things. 是一个非常逻辑的 ，you know. 然后就是做人的这个就是对的。可是问题是他在跟 Phoebe 聊这种东西 ，and no logic works on Phoebe. Phoebe is not a very logical person. 哦，这其中呢，人和人之间就出现了差异性了。 对，所以 Ross 呢，明显就可以看出来很聪明，没有智慧。Okay, he's smart enough to 问这个问题。可是他不够智慧，就是知道这种问题不应该问 Phoebe 的，肯定会有一个哎，怎么说 backfire， 肯定有一个 反效果啊，yeah。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Phoebe 呢，一听到他这么问，他就回答一个 Why? Who'd you see him with? 马上就觉得这事儿是真的，然后就开始说为什么？那你应该你看见他跟谁在一块儿了？ 怎么了？你看到谁了？对，所以我们这里 Who did you see him with？哦，这里不是 seen 是 see， 就是 who did 就变成 who'd， 嗯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算是一个要注意的一个发音点是 did D I D， 这是一个虚词，它不是重要，它一般都不是关键词。然后针对这个我们叫 5 W 1 H，OK，、okay? 就是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这种。这六个词、 嗯、关键要素啊，这几个词、 啊、中文叫什么关键要素、 嗯、关键要素 cool yeah 关键 要素 OK 开头的这种疑问句呢经常后面就会带一个 do 或者 did 对不对、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带 did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称成一个单引号 d OK、嗯、那这是口语中的用法，你写作的时候肯定不能这么写OK， 可是口语中很常见，你发短信或者 email， 就是非文章类的，我们都是这么写的，以及我们会这么读，就直接发一个的的音，所以 who did 就发 who'd， 嗯，那 why did 就发 why'd，right？ 那 why'd 不就是宽的意思吗？老师 ，yes， 它的发音是一模一样，宽 ，w i d e 宽 ，right？ 然后 why did 也发 why'd。那你就是要看后面的句子是怎么继续发出来的，然后再加上如果我们带一个 you 呢， who did you， 我们就有一个的的音连到一个 y 的音。那我们之前也学过这个变音技巧，会发一个 g 的音。所以这儿呢 ，who'd you 就发 who'd you，who'd you，OK？、Okay? 所以 who did you，who'd you，who'd you 听起来都不像英语了。It sounds like voodoo，who'd you，who'd you， 他就是这么说的。所以 who did you 就是 who'd you， 后面呢 see him， 我们把 h 的音给省了，然后我们就用一个 y 的连读。See him, see him， 结尾的 m 的音跟后面 with 的这个 w 的音，两个都是双唇的动作，所以更需要连读，他们没有冲突这些动作。Him with 有一个 mu 的音了。See him with， who'd you see him with， who'd you see him with， 然后就是这就是他的这个实际发音。 那这个句子正常语速是怎样的呢？ Who'd you see him with？ 哦，这么快啊！ 啊，这个就是还偏慢一点的。 他 这 算是清楚的。 他这里 s e e n seen 应该可以吧？ No, sorry。 他不能是 who had 吗？ Who had you seen him with？ 他这里在这个语境中，基本上不会用出这种句子的、这个表达。 那咱们就文本改一下喽、是改成 s e e 就行了。 对对对， 动词原形就可以了。 对，yes, this is the correct way. 好的，那再读一遍，那我们来听一 下。好，那我们听一下 ，Who'd you see him with？ 啊 ，Who'd you 了？ Who'd you？ 那我们注意，别呼猪了 ，OK？ 是 呼住了， 对，呼住了。别太用这个呜呜的音 ，OK？ 还是要有一点滑动 ，Who'd you？你有没有看到嘴唇的动作 ？Who'd you？ 就嘴唇会变紧，然后再放松，然后再变紧一点，导致这个滑动，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OK？ 好的啊，这里的 who 很重要， who? 需要听到你的滑动才是正确。 Who'd you？ 真的是哈、啊，这个我们应该能听懂，因为可能这种连读方式我们还是已经见过挺多的了啊。但是自己能不能读对呢？ Yes. 就要看同学们自己练习了。 Practice。 好。这个时候 Ross 就说， 他就说 No one, I'm just saying this。 因为听到菲比的语气都变了哈，当然确实也没有嘛，这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比喻而已，对不对？ 嗯哼， 就是没人儿，我不是就是说嘛，你看 I'm just saying， 我不过就是说 I'm just saying， 对，如果，然后这个时候菲比都不等，就没时间等人家 ，right？ 他说到危机感了，他就说 Tell me what you know。 哇，这么凶。 特别凶， 这么凶，一反常态。以前的菲比是啥都不介意、不在乎的。 对，可是还挺喜欢 Mike 的，然后就是不愿意，受到这种 威胁，是不是？ 对，威胁， 就跟那个审讯犯人似的，说 Tell me what you know。 对对，非就像在 interrogate 一样，就突然间，然后就这是很凶的一个说法，直接用动词开句就是个命令了。Tell me what you know， 说你都知道些什么。 拿着一个特别亮的灯照着他眼睛Tell me what you know。 对，说出来你知道的真相。说。 对，然后 Ross 就 I know nothing， 我啥都不知道。 对，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在演那种戏，警察就坏人，然后他们在一个小黑屋里回复的一句话I know nothing， 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说 Mike's a great guy， it was hypothetical。 说 Mike 是个好人儿，这些都是你看 hypothetical 虚拟的， 假设的， 啊，假设的 比方嘛， 啊，对对，假设的 ，Yeah， 然后 Phoebe 就放过他了，饶了他，就说 ，All right， he is a good guy， you're right， he wouldn't cheat。 这叫相信了哈，说，行吧，他确实是个好人，你说的没错，他是不会做这种事儿了。 对，然后现在 Ross 呢，终于可以喘口气了，他就说 ，Believe me。If I did see him with someone, there's no way I. 哎呦，就不该再补这一刀，是不是？不该 再提，没有智慧， 真的是不该再提这一嘴，完全不能理解此情此景之下把谁给惹怒了，他都读不出来这个情， yeah. 就是情景改变的这种微妙和感， yeah. 读不出来。你看 ，Yeah, what's wrong with you, Ross? 就是他说，哎，他很得意，他说你相信我哈，如果我可是真正看见他跟谁在一起的话，那我绝不，还没来得及说完。 基比就又跳上去了，就说 Who'd you see him with？ 对了，还是这句话。你看这句话，他在愤怒的时候说的时候，也还是这么说的， 对 对吧？你看，哎，这两句话明明是一样的，为啥他写法就不一样呢？真有趣哈，台词写法不一样。 我们待会儿可以听一下，有可能是他第二次说的时候呢，为了更强调，为了更硬的说呢，他就把每一个字咬得更。对吧？我之前有说过，如果你不连读，那你是在强调，所以他有可能就把这个 did 发出来。Who did you see him with？ 不知道，我们待会儿来听一下。 嗯，啊，恭喜恒恒老师喜提小天使的亲吻。 Cute。 好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时候 Rust 耳朵已经快被拧下来了。 嗯， 谁让他情商第一呢？ Right， 对吧？ 啊、哦，不过纵观这一集里边，这两位好像情商也不是都特别高啊。 Yeah， well， you know， Ross is very intelligent， but he lacks wisdom。 嗯，这个情景告诉我们，别人的瓜你要少吃，或者是你吃可以，你就默默的吃，你别再去声张，别再去 gossip， 其实就好了， yeah. 对不对 ？Yeah，stop rubbernecking。 不要把这个事情变大，不要把它放大， mm-hmm. 或者是把这个事情本身用你自己的想象把它变大。 Yeah， 没必要啊！人生哲理，人生哲理哈。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说法，大家可以学一下，就叫 the bearer of bad news。OK， 好，这个 因为对这个 bear 就是熊嘛。 啊，后面加 er 这单词儿 啊，那就不可能是熊了，它就是个动词。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bear 就是一个to 扛的一个东西，抱着一个东西，支撑一个东西，拿起一个东西，我们就叫 bear to bear something。 支撑者。 嗯，那在这儿呢，如果后面带 bad news， 那就是你是带着 bad news 的这个人。啊，那就是以前就是在古代的时候，经常会见到，就是我要给国王说或者皇帝是说啊，我们那场战输了，然后皇帝就说好，那你就拜拜了吧， 去死吧。 对，然后对，所以就是会说 nobody wants to be the bearer of bad news。 哦，知道坏消息或者是扛着坏消息的人。 对，没有人想要当这个角色，所以刚刚他们就讨论，那我们该不该跟 Monica 说呢？It's because they don't want to be the bearer of bad news. 然后这个讽刺点是什么呢？突然间 ，Ross 不小心成为 Phoebe 的 bearer of bad news. 嗯， 然后正在被 Phoebe 弄死 ，right？ 我们就看到的结尾就是这样，right？ 所以他就是有一层这个讽刺点 ，like they're deciding, do we take responsibility 负责 and become Monica's bearer of bad news？ 结果他就不知不觉就成为了 Phoebe's bearer of bad news。 哎呀， right. 那从这意义上来看的话，其实当 the bearer of bad news 并不好。 我非常不好啊！你看，就是 Ross 的耳朵都已经 快被拧下来了， 就少了一个。 所以咱生活中少去打听别人的那些坏事儿、祸事儿、别人家的私事儿， yeah, 因为你一打听， exactly. 你就成了一个 the bearer of bad news。 Yeah, nobody wants to be that, and you know it's hard to decide sometimes.、 哦、 最好呢，就是 don't have friends 。 一了百了 ，right？ 一了百了，我不听，我不看， no, 我也没有朋友，我不知道你们的事儿，我不 care。 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想听，我不想看。 What day is? What year is it? Who am I? 这也是一种新型思维方式啊，就是咱们处在人群当中，是少不了要知道东家长西家短的。但是我们可以自觉的去隔离一些不必要的知道的一些信息。 Yeah, exactly. 嗯，好，给我们的思考。OK, 我们来听秦老师读下连读示范，然后听情景回来纠音。 OK, 我们今天第一句是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第二句是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I know when with the baby coming. 第三句是 Who'd you see him with? Who'd you see him with? 好，再听一遍情景。 I just can't see Chandler cheating. I'm telling you guys, we followed them out to a house in Westchester. They went in for like 45 minutes, and then they came out looking pretty happy. Chandler? Mm-hmm. 45 minutes? Well, something's not right. So you went all the way to Westchester, waited 45 minutes, and came back in a cab? Yeah.And if each of you guys would like to pitch in $100, that would be great. can't believe he would do this to Monica. I know, and with the baby coming? So should we tell her? I don't know. Phoebe, if one of us saw Mike with another woman, would you want us to tell you? Why? Who'd you see him with? No one. I'm just saying, if we... Tell me what you know! No, nothing. Mike's a great guy. It was hypothetical. All right. He is a good guy. You're right. He wouldn't cheat. Believe me, if I did see him with someone, there's no way. Who did you see him with? 是，他后边好像是读的比较清楚一下最后一句话啊。哎，老师呢？ 他的确发的是 Who did you? Who did you? 好的。 对，所以这是第二段 did 的这个有说出来。 好，我们来赶紧检查上次的作业了，三句话。 好，上次的作业呢，我们有这个第一句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第二句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第三句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好，还是老规矩啊，非常快速，一个人一句点评。Barry Q。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不要发。 Magni。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Way， 这有一个双元音 ，way。 ID。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Way， 不要发 was。 WY。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挺好的，这个 right 这个双元音要再饱满一点。 紫水晶。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这个 there， 嘴巴再大一点，不要 there。 开心果。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Something 的这段 something 等 thing 这个一要发出来。 丽丽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这个 ways 的这个不要 ways 分成两段这样，一段就可以了。 木林森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all 要连读 ，I'm all。 薄荷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这个挺好的 ，it's very good。 Maggie。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Ways 不是 with. 其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There's 这个 the there 发成 zero 了。 Lisa 陈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Right 不要发 re. 文娟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Mean any 不是mean an 要连读。 Jam.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Right about 不是 right about right right. 吴敏 That doesn't mean anything. Mean any 要连读，不是敏安。 Olivia.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Right 不是 red. Jenny.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Perfect. Bear.一片云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These 不要加重音，剩下的都完美。 I, Chloe.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These 要发一，然后 I'm always 要连读。 Mika.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Going 不是 going. 新同学牛红书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Going on 这个on n 的音没有顶舌尖，要顶。 Any,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Way 不是 with. 百合。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Okay, 放松第一。Okay, there 不是 there. Okay, 还是要张嘴，然后要放松。 Rose Dream,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All 不要分开，要连读。A mall. 真知灼见。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Right about 不对，是 right. OK, 要放松连读 right. 尚木林。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Perfect. 晨晨。 See, there's something going on with them. On 的这个 n 没有听见，你发 on， 因为你想用一个前鼻音，不对，要顶舌尖。 Linda。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 Okay, 这个 right about 不能发 right 的，是的 ，OK. 甜甜 I'm always right about these things.